王太托辞要照顾客人，局促而卑微地把王凤如的轮椅推了出去。王家就这样黯然退场，剩下寇少龙、董秘书、Frank、郝依依、辉姐和 David。几个人回到西餐厅里落座，由三名寇少龙带来的保镖站岗，俨然就像皇上微服私访。寇少龙再点起一根雪茄，瞥了一眼辉姐，丢下一句话： 就算外面都是警察，我也能让这个女人永远消失在这房间里。 辉姐顿时打了个寒颤，戴维忙说： 那我可就亏大了。 哼，董秘书哼了一声， 我看就是你把差人叫来的。 戴维满脸委屈道： 差人把姚女士带走了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 董秘书撇了撇嘴说： 差人不来，我们把姚女士带走了，对你更没有好处。 戴维谄媚地对寇少龙说： 寇生向来最公道。 寇少龙厌恶地皱了皱眉： 10万港币要主板不要人。 戴维立刻眉开眼笑，催促辉姐道： 快告诉寇生东西在哪里。 辉姐知道戴维是在演戏，他不可能让寇少龙拿走那个东西。 辉姐摇了摇头： 我不说。 你们想得美，该挣钱的挣钱，该拿东西的拿东西，然后让警察把我给抓走，没门儿！大不了我自己走出去，我投案自首，我把东西交给警察。 辉姐话是这么说，却并没有起身往外走，也知道有三个保镖在，根本走不出去。戴维问： 那你想怎样？ 辉姐白了戴维一眼，抱起胳膊一言不发。她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剧情这样一波三折，戴维和张小斌事先又没有跟他排练过。戴维又软硬兼施地磨了一阵，劝辉姐说出手机主板在哪儿。辉姐知道戴维是在演戏，坚决保持沉默。戴维戏演得差不多了，挤眉弄眼地问： 你本来不是答应要把手机主板给我们的吗？ 辉姐看懂了戴维的意思，答道： 牛行长的女儿本来还答应让我跟李卫东远走高飞呢，不然我干嘛来香港啊？ 你为什么非要跟李卫东走呢？ 我怀了他的孩子，我不跟他走，我跟谁走啊？你帮我养孩子，牛行长女儿说了，让我跟老李去南美，他给我们出生活费作为交换。我让他拿到手机主板，我和李卫东把深圳安心的事儿就都担下来，就说李卫东为了带我去国外养孩子，收了深圳安心的黑钱，跟他岳父牛行长没关系，这样对牛行长才最有利。牛行长在银行里干了那么多年，上上下下的也有对头啊，都想抓他的把柄啊。你们跟牛行长不是一头的吗？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 董秘书话里有话地说： 啊， 只要你们从此消失，怎么说都可以。寇生做事情不喜欢拖泥带水。戴维为难道，话是这么说，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我就是想赚点外快，并不想把牛行长的事办砸了。拿不到手机主板，牛行长不会答应。李卫东和深圳安心的事没有定论，他以后也不敢在银行里做主。寇生一定明白我的意思。哼！寇少龙哼了一声，斜了辉姐一眼。 我怎么相信这个女人？ 辉姐说：嘿，你们都是大老板，生意做大了，喜欢骗来骗去的。我可是平民百姓，不会也不用那些。我一个40多岁的老女人，没钱没势的，就只有李卫东这半个男人，还有肚子里的孩子。您说我还能指望什么？能和李卫东到一个远远的地方过个太平日子。辉姐自己也动了情，眼圈微微的发红，可是又怕太动情了反倒让姓戴的再起疑心，不敢继续往下说了。董秘书又说： 这可不好说，你随便瞎编一个藏东西的地方，你们走了，我们还是拿不到东西，那怎么办？ 辉姐看看姓戴的，姓戴的朝辉姐眨眨眼睛，辉姐暗吃了一惊，这是事先讲好的暗号，姓戴的果然让辉姐露底牌。露就露吧，反正除了戴维，他辉姐也没法信任别人了。辉姐站起身，二话不说就解裤腰带，三个保镖立刻剑拔弩张，生怕辉姐抽出什么凶器来。辉姐从腰里抽出来的却不是什么凶器，而是一块电路板，朝着众人挥了挥，又塞进了内衣里。瞧，东西就在我身上，你们让我跟老李走，我就把这东西给你们。寇少龙沉思了片刻，问董秘书机场会不会有问题。董秘书说机场能够搞定，只要有护照，但弄一本护照总得几天的功夫。戴维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两本暗红封皮的护照晃了晃。 No， 已经准备好了。辉姐知道老李的护照在戴维手里，却没想到戴维给自己也办好了护照。国际刑警可真是神通广大。辉姐心里隐隐的又冒出一丝希望，或者该说奢望。寇少龙对董秘书说： 你们订两张今晚的机票，然后带两个人送这个女人和李卫东上飞机。 董秘书说：外面有警察守着，得给他换身衣服。弗兰克皱眉道： 警察就是冲他来的，非法劳工只是借口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 戴维说： 可以搭汽艇，这房子后面 就是浅水湾。 董秘书说，后面没码头，又是沿岸，汽艇泊不了。 戴维又说了，山板可以泊，附近就有，随叫随到，搭小山板到深水换汽艇，直接去机场。 那就安排一艘快艇呗，接上李卫东到深水区等着，我带着姚女士搭小山板上摩托艇送他们二位去机场。 哎，我不坐你们的船啊，也不能让你们送，回头在船上你们抢了我的东西，把我们扔进海里，那怎么办呢？ 戴维勉为其难地说，这样吧，那我就多麻烦一点，快艇也由我来安排，你们把李卫东送到深水区和姚女士碰头，然后一起上我找的快艇，我送他们上飞机。 董秘书皱了皱眉头， 那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？ 戴维耸耸肩， 这可就不好办了。几个人沉默了一会儿，郝依依突然开口了， 我送他们。 郝依依半天不曾开口，几乎让大家忘了这屋子里还有他。 郝依依说， 我送他们两个到机场，确保他们上飞机，然后把东西拿回来。如果您不放心，可以让董秘书跟着我们搭山板到深水区，姚女士和李卫东上了快艇，就把东西交给戴先生带回来。 郝依依又转向辉姐说， 辉姐，你总不会担心我有力气把你和李先生都推进海里吧？ 寇少龙盯着郝依依没有说话，郝依依坦然和寇少龙对视，他用带伤的手捋了一把头发说道， 我还等着10万块入账呢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辉姐是在深水湾附近的海面上见到老李的，老李朝辉姐吹胡子瞪眼，好歹没有发作出来。辉姐假装没看见，暗暗地长出了一口气，她总归又见着老李了。老李新换了衣裤，头发也还算整齐，可是身上有股子异味，应该是很多天没洗澡了。不仅如此，老李的腿脚也很不方便，无法独自从一艘橡皮艇跳上另一艘，需要那边的人拖一下，这边的人拽一下，两艘艇上7、8只手共同出力，这才勉强爬过来，一屁股坐倒，大口喘着粗气。辉姐并没有急着掏手机主板，她忌惮着那船上都是寇少龙的人，坚持让送老李来的船先走。那船走远了，还剩下两条船，一条是刚才把辉姐、郝依依和董秘书载来的小山板，另一条是辉姐、老李和郝依依已经爬上去的橡皮艇。两条船的船工都是戴维找的，肯定不是寇少龙的人。辉姐这才掏出了手机主板，递给小山板上的董秘书。董秘书又嘱咐了郝依依一遍，务必确保他们上飞机，这才乘着小山板返回乡村俱乐部。辉姐 在老李身边坐下，看老李还在喘，双腿微微打颤，去撩那长裤，老李立刻呻吟了一声，摁住辉姐的手。辉姐心中一紧，啊，他们打你了。老李强撑出无所谓的样子，侧目不理辉姐。辉姐心里发堵，可还是忍不住问，哎呀，干嘛打你呀？老李瓮声瓮气地说， 还不是让我给你打电话，你倒好，自己送上门了。 你傻呀。 辉姐鼻子发酸，说不下去了。橡皮艇正乘风破浪，起起伏伏，船后一轮红日正贴在海面上，点燃了海水，发出了耀眼的金光。橡皮艇加速，和小山板越来越远。橡皮艇不算大，辉姐、老李、郝依依再加上一个开船的，四个人就坐满了。辉姐知道戴维故意挑的小船是为了不让寇少龙的人上来，其实郝依依就是寇少龙的人，辉姐对此已毫无疑问。虽然郝依依身材瘦小，辉姐还是时刻提防着，生怕郝依依突然对自己和老李下毒手。郝依依能把王冠的老少东家玩弄于股掌之间，上天入地的折腾，郝依依绝不是普通女孩。辉姐暗自慨叹，郝依依和20年前的自己是有多大的不同啊，难道这就是90后？老李终于喘匀了气，沉着脸问辉姐， 你刚才把什么扔给他了？ 不给，人家怎么能够放你走啊？ 辉姐抹了一把鼻涕，没好气儿地回答。这话倒是提醒了老李，他刚从寇少龙的魔爪中逃出来，也许并没有完全逃出来。老李惊慌地偷偷看了看郝依依和驾驶员，小声问， 哎，什么人？ 当然是寇少龙的人啦，押送咱们俩去机场啊。 辉姐并不忌讳郝依依，粗声大气地回答。老李好像受了惊吓，使劲儿地缩了缩脖子。辉姐心里又气又疼，心想不过2个星期，老李已经变成一个既胆小又猥琐的老头子。辉姐又缀上一句，寇少龙答应让你飞南美，没人跟你说吗？ 说了，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去。 老李做贼似的低下头，悄悄地扫了一眼辉姐的小肚子。 你真的？ 什么真的假的？ 辉姐抢过话头，当着郝依依，实话不能说，撒谎也不成。 听众朋友，永城的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永城，演播燕金轩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